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五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这是我们第五季的第二集，而第五季呢，我们打算聊一些恐怖片、惊悚片、吓人的片。好，这是我们第五季的主题。哎，但是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依照往例先聊一聊各自的近况。 好， 希杰歪博士的近况是什么呢？ 这次的近况分享还蛮特别的哦。就是啊，我前阵子啊收到了来自一个忠实观众的信，亲笔信哦。 亲笔信。 对，这个忠实观众之前有在 FB 私讯我，想要我推荐那个一支钢笔给他，那我就稍微推荐了一下嘛。然后接着他去买了，虽然没买到我推荐的，但是他就利用他买的这支钢笔呢写了一封信给我。 嗯，那里头有听过第一季的。 对，第一季第九集， 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希杰歪博士对钢笔也算是小有研究。 对，然后这封信的内容大概就是在讲说，他觉得就是感谢这推荐笔嘛，然后他觉得他的字有点潦草，然后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但是呢，我想要在这边帮他平反一下。就是我觉得他的字啊，那个潦草跟草书是两回事，你知道吗？ 潦草跟草书，所以他是潦草吗？ 就一个是夏雨乔，一个就是宋逸云 啊，他就是长得很像的姐妹， 但是是两个麻子，对， 那是两个女生哦。 对，潦草呢是不好看的，草书呢是好看的， 草书是有他的笔法跟笔触， 所以我想说，这位忠实观众朋友，我给你的评语是你的字其实很好看，也可以去PO去那个钢笔的 FB 网站去跟大家分享，绝对会有很多朋友夸奖你的。 那让我想到了以前在念书的时候，班上总是有一些成绩特别好的同学，然后他们在考试的前五分钟前十分钟的时候就会说，哎呀哎呀，昨天都没念啊，哎呀哎呀，怎么办呢？考试完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表达说，哎呀，刚才真是太可惜了，我好懊恼哦， 我都不会写 怎么办。结果出来 99.9 分， 就根本就是这位观众嘛。 所以这位忠实的向您请教买钢笔的这位伙伴是这样的情况吗？哎呀哎呀，草书啦，不是，哎呀哎呀，有点草啦。结果是草书大师。 我觉得就我对他的认知来说，他应该是个谦虚的人才对。 但是谦虚过了头就会变成刚才那样的同学啊。 谦虚过头跟虚假是同一回事，但是谦虚跟虚假是又是宋逸云和那个夏雨乔两件事。 夏雨乔， 对， 那陈乔恩可以插上一笔吗？ 他们两个又不像， 可是他们演那个《我的少女时代》的时候是少女主跟青年主，就是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 好了，先不要聊这个话题，换你， 扯远了，扯远了， 换你近况分析。 我的近况吗？我的近况可以分为两个，第一个很无聊，第一个就是我还在大修，好累哦。真的很累，还是免不了的要抱怨一下。第二个呢是，昨天有一个消息是，我所报名的，升学的一个这个事件之中，录取的名额是一个，而昨天公布报名人数是一个， 就是你吗？ 就我参加了一个升学的一个事情，而报名的跟录取人数刚好是一样。哎、 欸，哪一间？哪一间？ 嗯，就是这个我们的母校。 哦， 天哪，我觉得又惊又喜又悲哀，就是快乐之中带着一点难过，难过之中又带着一点快乐。 我懂， 这是一种很错综复杂的感觉。 那再问一个问题， 好， 所以你决定要去念这一间了吗？ 嗯，我另外还报名了几间，那我会再慎重考虑。 好，等你消息。 嗯，好，大概这才是我的两个近况。嗯，那我们今天要聊的电影是什么呢？ 是《三金之回家》 哦，是2002年的一部鬼片，算鬼片吧，还是科幻片？ 我等一下在第二段跟大家解释好了。 好， 好吧。 它是三金，三金有三部。 我把它在第二段解释的。 好，哦哦，天哪！我好吧，那好，我们等一下来看看会怎么样那个阐述下去，由你来主导好了。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新杰。 啊，我们第一段近况跟大家报告了，那接着就要来聊这部电影《三金之回家》。 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背景告知一下，就是《三金》呢，当初它其实是三部片，那每一片都很短短的，合成 一部电影。然后呢，有香港就是回家嘛，然后泰国。还有韩国，这一共三个导演组成一部电影，那它是三个小段这样子。 那各自有关系吗？ 完全没关系。然后 完全没关系。 为什么我们这一集只谈《三金之回家》呢？因为、 另外两片太烂了。 我特别说韩国那一部，我一定要提出来讲。韩国这一部呢是《三金之回忆》，那它到底有多烂？烂到说我怀疑当初是导演已经跟大家签约，然后预算了，然后答应说要拍大概30分钟，结果呢，他的主剧情大概2分钟就可以带完，那剩下28分钟就故意乱塞一些跟剧情没有相关、直接相关的烂画面、恐怖画面啊，就像拿到钱了，交完差， 他难看的像一部鬼片。 他本身对，就是 他可以这样来形容吗？ 就是你会讲说这鬼拍的、这样你知道 难看的让人不禁怀疑， 好， 这是什么东西。 那泰国的呢？ 泰国那部有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够好，它也是比较偏，只是拍的比韩国这一部精致一些，但剧情有稍微比较有逻辑一点，但是最后我还是看完香港之后，你就会觉得不愧是香港人。而且你知道导演是谁吗？ 陈可辛了。 对，可辛出品，品质保证。他就是、可辛就是 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一个导演， 他就是不会随随便便做一件事的一个人。 而且三金之回家，因为搭在三金里面，所以它是一个短的版本。那后来呢，反应不错，大家觉得这部片好看，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呢就把它独立出来，变成一部《三金之回家》长度有稍微拉长一点，变成60分钟。然后呢，这部电影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奖哦。 对，我记得主角男主角好像黎明也有因为这一部片得到金马奖影帝嘛。 就我饰演一个鬼片。 哎，如果你拿到金马奖，但是你拿到金马奖的那个作品是一个鬼片，从此之后呢你再也没有拿过其他的这个奖项，你会不会觉得有遗憾？ 不会啊， 不是鬼，你演一个鬼片人。 那你知道他这部片为什么拿金马奖吗？ 不知道。 这个理由也是蛮特殊的，就是因为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还蛮帅的，所以他 就以前都是演一些帅一点的片，就是就算不是故意耍帅，也是偏帅的片， 正气凛然啊，或者是 潇洒 潇洒啦，浪漫啦，浪子啦，正义的侠客啊等等的。 但是在这部《三金之回家》里头，黎明演的时候是有梳起一个很奇怪的头，就反正就不帅了，戴粗框眼镜， 感觉就是一个怪怪的大叔。 所以评审是觉得说，哎，他终于走出来那个帅哥路线，所以就颁这个奖给他。 那刘德华也是因为这样而得奖的吗？后来 刘德华没有研究对， 我觉得这样原因得奖真的不可取， 很奇怪， 我觉得这都是后来穿凿附会之说。 所以黎明后来还有去演白痴你知道吗？但是那部就没得奖。对， 其实在好莱坞也有很多类似的现象就什么那个有一些就会演智能有障碍的啦，或者是演演同志议题啦等等的，扮丑啊，哎，就可以， 对， 就可以政治，因政治正确而得奖。 李奥纳多有演过白痴吗？ 他第一部，对，他成名作就是阿呆的嘛， 我忘记是哪一部嘞，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哎，我们之前有聊过哎。 我的大脑已经 fresh 了， 好，没关系。 OK， 我印象中还有演过。对， 我们今天还是要围绕在这个主轴之中，就是《三金之回家》。 那我们请维刚跟我们说明一下《三金之回家》大纲吗？ 《三金之回家》呢，非常的、非常的，我觉得它余韵犹存，就是看完之后会好几天都会反复思考的那个剧情。那他的主轴剧情呢，是由曾志伟所扮演的一个胖胖的警察。哎，他其实不是扮演一个胖胖的警察，是曾志伟本身胖胖的，而他扮演一个警察，然后带着他的儿子呢，搬到了一个算是蛮恐怖的一个公寓里面。那这个公寓呢，有管理员啊，有一些其他的住户。然后也包括黎明这个角色。那他的儿子呢，诶，我要讲的这个恐怖元素在讲剧情之前先讲一下这个恐怖元素。我觉得刚开始就是一个爸爸温馨的带着儿子去找了一个房子，可是为什么恐怖呢？就是他的儿子啊，喜欢东看西看东看西看，而摄影镜头呢，就在他东看西看的这个过程之中，故意去照一些老的照片，斑驳的墙壁，充满涂鸦的一个地板，或者是铁窗、镜子，是摇椅，然后就那个小男孩看了看之后，就会突然跑走，然后来营造一种恐怖的气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恐怖片会有的一个元素。然后之后呢，有一天呢，这个小男孩就不见了。那这个胖胖的警察曾志伟呢，就四处找人，找到了隔壁大叔黎明，意外的发现黎明啊，他把他的老婆，死去的老婆泡在浴缸之中。哎，我觉得好像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是不是？ 接着就直接讲，跳到结论吧。 哦，结论啊，结论就是，哎，可是这样就破梗了，我们要先跟听众沟通一下， 先讨论吧，好吧。 接下来就会破梗，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三金》这部电影的话，还没有看想看，那可能你暂时先不要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已经看过了，或者是你看过忘记了，没关系，那就可以继续听下去。好，这是一个防火墙，我们在这边建立一个防火墙。哎，还是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好啊， 在第三段的时候。大家利用休息的时间可以好好想一想， 或者是有人不喜欢看鬼片，就觉得哦没关系，那我就继续听下去吧。好，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讲到了这个三金之回家这部电影，然后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几乎是一半的剧情，但是后半段的剧情才是这部电影厉害之处、玄妙之处，都在后半段。应该说前面铺成了一些东西，但是后半段给了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局。好，我要来讲结局咯。 来啊， 就是我是真的有点怕呢。整部电影呢就是把黎明铺成是一个怪老头，那这个怪老头不是怪中年大叔，这个中年大叔会帮他死去的太太整理头发、刷指甲油、清洗身体，并且用中药呢去帮他做滋养、护肤、护发，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就常人的角度来看，黎明这个大叔他疯了，他认为他的太太没有死，所以还这样子照顾他。所以说这个曾志伟这个胖警察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是很恐怖很害怕啊，然后他又找他儿子，他觉得他儿子应该也是被黎明这个怪大叔给杀了，他很生气。结果黎明还虽然黎明是绑架了这个曾志伟不让他逃出去，但是某种程度他也在照顾曾志伟，喂他吃饭，帮他上厕所，告诉他我没有杀你的儿子，我只是在帮我老婆做治疗，他再过几天就会复活了，再过几天就会复活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到时候就会放你出去，放你走。这个关键的剧情就在黎明做了一个违反正常人思维的一件事情。诶，但是结局的时候就是他老婆在即将要复活的前一刻，可能即将复活的前一刻，黎明被其他的警察抓走了，然后黎明就出车祸死掉了，被车撞死了。结局呢就是原来黎明之前已经死过了，然后他老婆用一样的方法让他复活，还录成了录影带，有所本。然后曾志伟在结局的时候看了这个录影带，才发现自己好像坏了人家的好事，因为用正常的常理去论断这件事情导致的， 就是自以为博士症候群吗？ 自以为博士症候群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他就不相信黎明。老实说，任谁都不会相信。你会相信吗？ 我不会。 就任谁看到一个在帮尸体擦澡的人，都会觉得他蹊跷了。这电影到后来就变科幻片了，奇幻片。对，透过中药擦拭尸体3年整就可以让尸体复活，那就是变成科幻片了。但是整部片是以鬼片的方式去包装，然后我是觉得看完之后一直发毛一直发毛一直发毛，然后那个男孩跟红衣小女孩的那个点缀也是很恐怖，它是一个很成功的鬼片。但是你觉得它不可怕？ 我觉得一点都不可怕。这部片在我心目中的分类啊，是跟那个《第六感生死恋》就是《人鬼情未了》两个是同一个资料夹的。 同一个资料夹。 我觉得它一点都不恐怖。那你会觉得恐怖？我觉得是因为你没有看《三金之 回忆和轮回。 有啦，我有看啦。 哦，你有看， 只是我忘记剧情。 好，那我 因为这太烂了，烂到我没有办法把它写进 memory 里面。 跟回忆比起来，那个恐怖的元素 少很多， 三星是比不上的。 嗯， 但是以剧情的那个科学啊来说，嗯，三星是绝对是远胜另外两部。对， 剧本有深度，演员有感情。我想要提一个额外的题外话。 好，你说。 上周末我回家的时候啊，我家呢就有那个付费多少钱可以免费看很多电影，所以就是吃到饱。那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会要求我自己一定要看两部，这样才划得来。哎，我就想说那就看一个轻松的喜剧好了。我就从喜剧类里面挑选了金凯瑞，他说，啊，金凯瑞出品一定有保证，就像你说的那个，陈可辛，可辛出品，品质保证。我就想说，那就来挑金凯瑞的喜剧类，金凯瑞，《王牌冤家》。他说：“哎，《王牌冤家》我之前好像有看过，点开来看，完全不是喜剧啊，是恐怖片啊。我们下次可以聊聊《王牌冤家》吗？” 不行。 好恐怖哦。哦，好了，我们找一集来聊《王牌冤家》。不要下一集，让我们找一集来聊。 好， 哎，回到三金之回家，在你的分类里面，如果你是 N 什么 D 的， 你说那个 INDD 吗？ 不是，就是中某一个电信商所提供的网络电视服务。好，如果你是他的那个里面的员工，那你要来分配三金之回家要归类在电影的哪一类的话，你就会把它归类成家庭喜剧，还是family， 就是 family， 没有不一定是喜剧，但是是 family 的那一类吗？ 应该算是恐怖片吧。 你还是会把它归类在恐怖片？ 对啊。欸，我很好奇，大家是把它把那个第六感三十天分类在什么类？ 喜剧。 真的假的？ 应该是吧。不然我们现在来查查看。 好啊，现在我们跟 Google 直播。 直播 Google 第六感生死恋喜剧吗？爱情片。 对吗？ 爱情喜剧片，有些人有的网页是这样分类，那有的就只是分喜剧，但它应该是鬼片吗？你会把它分配在鬼片还是爱情片？ 我会把你说第六感三十天吗？ 嗯， 爱情剧情片，然后三金也是，三金回家也是，也是爱情。剧情片，剧情片多一点。 爱情剧情，但是有人想说我今天是情人节，我跟我的女朋友想要来看一部爱情，爱情什么？你还分类什么？爱情 剧情 喜剧、 剧情、 爱情剧情片， 对， 不是爱情动作片，爱情剧情片。哎，点开《三金之回家》，哎呀，应该很温馨吧？回家呢，晚上半夜三金的回到家里，跟老婆还是跟女朋友。哦，有亲密的互动，嗯，就来看这一部。结果他得到了什么？ 还蛮感人的。我看完，你知道我刚刚有一段你在描述剧情的时候，我安静了一阵子，你知道吗？ 嗯， 因为我快哭了，我想到那些剧情，我又快哭了。 我觉得《三金之回家》里面演老婆，就是那个尸体的那个女演员叫袁立奇。 对， 她是很知名的那个女侠客的那个演员郑佩佩的女儿。好，这个袁立奇呢，她在整部片里面演一个尸体，我觉得这个演技，你要说没有演技也可以，要说演技很棒也可以，因为她演一个尸体的时候一动也不动，那是任人宰割，任人翻滚，任人在那边拨弄，我觉得他还能够保持一副死尸的样子，或许演技也算是好。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他演技超好，因为他在最后最后谜题揭晓的那一段录影好感人哦。 对啊， 他那个台词写得很好，而他在念那个台词的时候有注入他个人的感情，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他们就是间谍情深的一对夫妇， 所以 深爱着彼此。 情侣看这部也没什么不好吧， 但是你要先熬过前面三四十分钟恐怖的那些元素，那不然就是直接跳最后一段了。 好吧好吧， 前面用两分钟演完五十分钟快转的方式演完，然后最后三分钟看结局，这样就会我就承认它是爱情剧情片，不然我的分类我还是会把它归在鬼片类。 好， 其实这一季聊恐怖片哈，还是有很多奇特的恐怖片，它是搞笑类的，比如说泰国有一些鬼片就是搞笑类型的鬼片，或许我们以后 恐怖喜剧片， 恐怖喜剧也可以拿来聊一聊。 然后美国有一些是恐怖科幻片， 恐怖科幻片， 嗯， 比如说 林中小屋， 哦，鬼屋。就是林中小屋同一部片鬼屋，它算是里面有一些科幻的成分，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异形的前传 啊， 叫做 普罗米修斯， 那算是鬼片吗？算是恐怖片好了， 恐 它算是恐怖片吧， 外星人片， 但是也有科幻的成分， 对， 奇幻的成分。好，那我们或许以后都有机会来聊聊这些电影。那对于三金之回家，你还有什么想要发表的看法和意见吗？ 我觉得三金之回家本身没什么好谈的了，那但是如果跟另外两部，就是三金系列的另外两部，做一个看完一次看完之后做个比较，你可以得到一些结论，那我想在第四段再分享。 好， 可以吗？ 可以啊。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奏稍微有点恐怖，希望听众们可以接受。好，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啊。聊这个恐怖片啊，现在还是觉得毛毛的呢。那关于你刚才所说的看完了三金的泰国、韩国和香港三个片段，它彼此是独立的，你有什么有样子的比较的心得吗？ 有，就是啊，我觉得不管是骗子或者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从三个层次去看。 又是一个新的理论。 这三个层次分别是灵魂体这三个层次。 灵魂体。 对，那韩国那部它就只有体的部分，所以它有那种比较恶心的画面，物质一点的画面。 他想要直接给你感官上的刺激， 对， 让你感觉到恐惧， 所以灵魂它是零分。 灵魂是零分。 三金这一部呢，它体的成分是低了点，但是它灵魂这两个层次都算高哦。那可能这样讲有些听众可能听不懂嘛。 我特别不懂的是灵和魂 的 差别。 魂的意义呢比较偏，以电影来说啦，比较偏他的音乐啦，他的拍摄手法啦， 还有像你刚刚一开始说的那些什么照片啊，老照片一直在咬那种气氛的营造， 嗯， 这是魂的部分。那魂的部分在韩国内部呢，我怀疑他根本就是用电视剧的摄影机去拍出来的那种水准，你知道吗？不是电影摄影机哦， 嗯，粗制滥造了点。 对，那灵的部分呢，就是深刻的剧情描写啦，嗯，会让人有启发啦，这些像 赋予角色深层的角色意涵在， 就好像 角色生命在。 蝙蝠侠嘛，蝙蝠侠旧版跟那个诺兰那一版，就是灵魂上面的差别， 嗯， 对吧？ 嗯，他看起来像蝙蝠侠，但他其实是电影明星。 对，所以我 就灵魂就体就没有合在一起。 所以三金给我的其中一个启示，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不只是拍电影 ，everything，嗯，你都可以试着从三个层次去把它做好，这样子。 嗯，灵魂体 包含我们这个节目。 那我们现在是要深层的，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一些事件，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做这个节目，达到灵魂体三位一体的境界吗？ 就是都尽量拉高，特别是前面两项，我觉得 哦，灵和魂的比例要再好好的加强一下。嗯，好，那 伟刚， 嗯，请说， 你还有什么比较？因为你刚刚讲的都比较偏剧情，还有你的感觉，嗯，我想知道你看这部片有什么启发吗？ 啊，启发吗？我周末看了那个疑似喜剧实则恐怖片的《王牌冤家》，跟这一部片《三金之回家》，我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启发跟感想，就是无论如何都要珍惜身边的人，因为身边的人就只有在当下跟你互动的那一瞬间是真实的。如果你们分别了，没有相处，没有互动，那些回忆啊，那些情绪啊，就会慢慢的就淡掉了。我就觉得要特别珍惜身边的人，珍惜每一次和他人的互动。这是我看了疑似喜剧片的恐怖片《王牌冤家》和《三金之回家》之后得到的共同感想。 嗯， 我就知道，就特别是《三金之回家》结局这么感人，让我更觉得要赶快跟身边的人说，多说点话。大概是这样，你认同吗？还是你觉得 我有点被你感动到了？ 真的吗？ 对， 那你可以赶快去看一下《王牌冤家》吗？真的好恐怖哦。 没有问题，但是我下一集，因为我刚刚讲了。灵魂体这三个层次的东西， 嗯， 所以我下一集我想要讨论一个我觉得在这三方面都做得还不错的电影，也是香港电影， 啊， 但你可能不敢看， 是， 但是你看过， 啊，是什么 它的 IMDB 分数我刚查了一下竟然只有 6.3 分，嗯，我很惊讶。 哦，无间道吗？ 僵尸。 哦，僵尸啊，哦， 最新 版我有看过，我去电影院看的呢。 嗯， 而且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还得到了很多的有趣的小故事哦。 嗯，那下次一起分享吧。 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哦。 好 好，那我们下一集来聊僵尸。欸，其实在这边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再多讲一些 啊。你说 我可以再补充一小段吗？ 来啊。 我看了三金之回家之后又去看了三金二饺子，你有看过吗？ 没有。 三金二 我没看。对， 好，三金二饺子啊也是在讲很恐怖的人伦悲剧哦，我觉得也是很好看，推荐你去看，也推荐听众朋友们去看，但是我们就不再提它的剧情。 好， 它也可以被归类在那个家庭 family， 但是你看完之后还是会把它再把从 family 拉回恐怖片这样。对，但是他有沾到一点那个 family 的成分。 嗯，好， 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还有很多很棒的鬼片，我觉得恐怖片都可以讨论。比如说《毒药》，你有没有看过？ 有，哎，那部你不讲，我差点忘掉这部片。它其实也是、 值得一谈， 对，它也是非常值得一谈的片。对， 还有很有名的那个，你看见我了，但是你不要跟别人说结局哦。 这哪部片啊？ 《灵异第六感》啊。 有看过，但是我忘记内容了。 它也是很有名的哦。还有鬼水怪谈，你有看过吗？ 有，不喜欢。 我也不太喜欢，但是因为我不小心跑去电影院看了，导致我现在脑袋里面对它的记忆即使过了十几年还是洗不掉。好，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这一季要讨论的恐怖片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的粉丝页，告诉我们你觉得哪些恐怖片值得我们来聊一聊。大概是这样。 OK， 好，拜拜。 好，晚安。